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肯定是勁過全世界的理科教育的課程，是吧？當然這些他們聽就得個聽字，聽完他就算數了，他又不會的，真正即係跟隨我意見。但是呢，回到剛才你那個問題，我就覺得真的，我們經常說，我都說現在資本主義呢其實有三大特徵，你看了論證篇你知道，其實第一個就是跟歷史絕對有關的，就是說社會上面的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源是只是掌握了在極少數的資本家的手上，而這個資本家的投資與不投資呢，就決定了這個社會的經濟活動蓬勃還是不蓬勃，是吧？他投資得多得滯呢，就可能呢就會經濟過熱，特別是當他投資在那些叫做資產，很多的股票啊、債券啊，特別是地產、房地產，有很多就是那些衍生性的投資工具啦，咁啊炒啦，當然他可以買商品嘅，黃金啊、白銀啊、這個大豆啊、石油啊咁樣。咁如果他大量咁樣即係嚟去咧投資咧，有時就會即係傳聞咧咁樣投資咧就會過熱。咁當然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如果喺實業嗰度投資得犀利咧，就叫做生產過剩啦，係嘛？生產過剩其實到頭來咧就會令到啲嘢賣唔出，賣唔出就即係蝕本，或者個利潤率就會下降。咁佢就會即係個企業就會萎縮，係嘛？就會甚至倒閉。咁佢就會唔投資。咁講真，啲企業倒閉咧，其實就會好多人失業啦。咁係一個經濟衰退。當然另一方面嚟講，如果佢投資不足，咁就更加添啦。即係話佢攬住啲錢唔肯投資，其實08金融海嘯之後就係有一段情況就係咁啦。其實個個都好有錢㗎，好多啲都好有錢。但個問題咧，個個都驚咗啦，因為嗰啲債務爆煲咧，根本就係銀行打把錢，但都冇人肯借，個利息咧已經去到零啊，咁滯啦，都冇人肯借錢，係嘛？咁當然銀行亦都好小心，好小心啊，亦都唔係好願意隨便借。咁所以咧，你如果資本家投資過度又唔得，投資不足又唔得。作為我哋普羅大眾啊，即係 we are the 99% 啊，即係我哋啲咁樣嘅99%咧，又出現呢個問題嘅喎，消費不足，一定個經濟又衰退；消費過度，就個大自然頂唔順啦，個生態環境即係而家我哋就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種咁樣嘅情況點解會出現呢？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啱啱今日都擺啲嘢上 Facebook 咧，都講呢樣嘢。其實書入面都有提嘅。你諗下，如果我哋睇《星球大戰》。看星光奇遇 Star Wars 和 Star Trek， 你看看未來世界會不會有所謂投資不足會導致經濟衰退 投資過度呢就會是生產過剩 沒有的嘛，當然呢、就是、那個描述人類未來世界呢，其實他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那兩個創作人，一個就是佐治魯卡斯 Star Wars， 一個呢就是 Gene Roddenberry、他創作這個 Star Trek， 不知道為什麼其實很自然地，正如你描述幾百年後，你會不會仲描述啲人打胎啊？哦，你唔會噶，係咪啊？即係所以我哋一作為有未來感啊，叫做 futuristic 啊，即係我哋英文叫做 futuristic。你嗰個 futuristic 嘅感覺就一定要同今天 唔同 啊嘛。喂，你五百年後啲人仲打胎，咁我點覺得你係五百年後啫？啊，係咪啊？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小學生都識啦，係咪咁講啊？好啦，咁所以個問題咧，佢哋好自不然地咧，其實佢哋有好得意嘅喺潛意識入面有個假設。未來的世界梗係唔係資本主義啦？ 哦，原來係咁。 係咪啊？你睇有冇廣告啊？你睇 Star Trek 入面有冇廣告啊？ 嗯， 係嘛？有冇買股票啊？嚇、啊，諸如此類，冇噶嘛，係嘛？咁當然你話呢個係呢啲戲嚟嘅啫，冇錯，你都可以話呢啲戲嚟㗎，係嘛？咁、但係咧，我就想講資本主義三大條件啊嘛、一般你當係一個 textbook 嘅 description 咧，一就頭先講啦，大量生產資源只係永遠掌握喺少數資本家。第二嚟講咧，就係、是、勞動力商品化啊嘛，係嘛？即係勞動力咧係變成咗一個不折不扣嘅一個商品，完全係市場上面咧係買賣嘅，係啦，即係 commodification of 呢個 labour force。咁樣而且到即係咁講啦，你唔出賣你嘅勞力咧，你就會餓死噶啦， 啊，所以就最重要就是生計就真的等於揾工打工。咁，我哋嘅祖先以前喺森林入面，唔會話冇工，就會餓死噶嘛。呢樣嘢係啱曬頭噶，係嘛？點會喺森林入面會冇工啊？會餓死啊？但係喺現代文明咧，我哋叫好現代喎呢個文明啊。但係冇工做咧，就會餓死噶嘛。咁係咪你話幾唔同啊？資本主義個制度啊？好啦，咁第三部分咧，其實就係嗰個市場交易嘅問題，就係其實唔淨止勞動嘅商品化啦。差唔多我哋日常生活嘅所需嘅嘢全部都商品化，或者我哋另一個字叫做市場化 marketization， 即係我哋基本上所有嘅日常生活嘅嘢呢，你唔透過市場呢你係冇得獲得嘅，即係雖然你去啊郊野咁啊見到有啲哇野果可以摘咁都唔得，理論上嚟講你都係啊即係毀賣高物啊咁啊，即係你嗰個唔能夠維持你嘅生計㗎嘛，即係你而家唔能夠做老賓酸㗎嘛，冇一笪地方可以俾你做老賓酸咁滯㗎，係嘛？冇得自給自足㗎。咁你基本上咧就係你要打工攞份工資嚇，然之後喺個市場上面嚇，透過呢個貨幣嚟到交換，先能夠購買到你即係賴以為生嘅或者日常生活所需要嘅所有嘅嘢嚇。咁當然包括我哋子女嘅教育添啦，係嘛？雖然現在外國有些人呢就不肯追隨這個主流，就是在家教那些叫 home education 嘛，但是呢外國原來有些國家是可以的。我最近認識一個朋友，他說呢就說他原來有個朋友在加拿大 啊， 好像五個子女都沒有上學， 哇， 他在家自己教，使唔使你啊？ 自己 咁，但係都係其實要政府申請要批嘅。 哦， 要批嘅。咁但係香港係點啊？ 香港就犯法㗎。 犯法㗎嘛，香港唔得㗎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就要睇下你個法例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好時啲嘢咧，我成日講句説話咧，可能大家聽我講得多麻木咗嚇，即係你亦都講得我誇張，但係我都要講㗎啦。即係正如所謂阿媽係女人，我成日都要講阿媽係女人。就係我哋其實好多時係等於喺深海入面嘅魚。是不知道自己住在深海的。你深海入面的魚怎知道自己住在深海的，你以為這個環境就是最自然不過的嘛，殊不知你其實住在深海的嘛。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其實有些是根深蒂固潛移默化語而目染，你由細到大你就覺得這件事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當然不是啦，是吧？如果不是什麼叫科學，科學家就每事問嘛，是吧？你好聽嘅話，每次問就好簡單，我做得到。其實你做唔到，我話俾你聽。其實你做唔到，我都做咗六十年人咁滯，我先至初步做得到啊！你十六歲，你點會做得到？你唔好呃我，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嘢咧，你係 assume 咗 ，assume 咗，係嘛？ 當得理所當然。 係啦，其實冇嘢係理所當然嘅嚇。點解會消費不足，會令到嗰個經濟不振咧？這個是荒謬的，是吧？你想想消費就為了我們滿足我們的生活的需要，其實經濟也是滿足我們的生活的需要，一個消費一個經濟，但你竟然說消費不足會影響經濟，你即我們今時今日呢稍微有些常識的，你就說即你稍微大過了你就知道這個是一個智慧，所謂叫傳統智慧 conventional system， 我們是人都知道消費不足，經濟就唔掂啦，咁樣樣咁啊，即係似乎大個仔應該識啦呢啲常識。但係其實正正就係你就係要去挑戰呢啲常識。點解消費不足會影響經濟啊？嚇！我喺森林入面摘少個生果，點解會影響我個生計啊？ 咁樣咪冇咗個生果咯。 咁啊冇，我摘少啲嘛，摘少啲咪個生果喺繼續喺樹上面咯。 咁咪少咗個人食一個生果咯。 冇所謂噶。咁但係我嗰個問題就係話，你個經濟發展咧，其實我哋點解咁擔心個經濟啊？就係因為個經濟發展得唔好咧，就反而會影響我哋嘅生計喎。但係其實消費就係生計啊嘛。係嘛？咁你所以個問題係拗曬頭嘅，咩叫咁你個生計不足就影響生計啊？係嘛？即係你喺度講乜嘢？生計過度就會影響生計啫。生計不足會影響生計嘅咩 ，Jabby？ 的確好奇怪。 你根本係荒謬嘅資本主義制度下面好多邏輯咧，係完全顛倒過嚟嘅。係荒謬嘅， 係嘛？ 咁所以咪嗰陣時零八金融海嘯， 國家保護大聲講啦，因為佢出口大跌啊嘛。即係西方特別以美國為實，咁佢啊 出口唔夠嘅時期咧，佢咪大講佢話我啫，必定要大力拉動內需，以振興經濟咁。 嗯， 你都拗曬頭嘅啫。但係咧，最奇一樣嘢就係話咧，所有聽完温家寶咁講嘅人咧，都完全唔覺得呢句説話有問題喎。 當然小朋友就唔明温家寶呢句説話咧，但你稍為 叫做大個仔啦、 大個女啦。 啊，或者唔好话入大学啦，出嚟做嘢咁啊！但系个问题，你就觉得温家宝讲呢个说话系咯、常识嚟啫，系嘛？一定要拉动内需嚟去振兴经济。但系你真系细心谂一谂，呢句说话系 荒谬绝伦嘅。咩条边 嘅拉动内需嚟振兴经济？但系喺资本主义制度入下面咧，佢系绝对合理嘅，系嘛？但系你跳出嚟睇咧，就是、荒谬嘅。 哦， 即系个问题，你就是当局者迷嗰个问题啊嘛。系嘛？ 好啦，咁样咧就， 其实今日咧， 我就虽然同大家讲，我叫大家唔好一跳去 第三部分啦。 但系 今日咧，我就会将第三部分 嘅其中一啲 嘅内容咧，就攞出嚟， 即系同大家分享， 或者再讲得深入少少嘅。 咁第一部分好有趣，虽然我即系话呢个一个 漫长嘅论证， 主要都系基于即系马克思嘅资本论咧。啊，同埋過去呢八九年好多後人嘅研究咯。咁但係我 抽出嚟呢部分咧，其實正正就係 同馬克思嘅分析 就無關嘅， 即係甚至可以話 同我哋頭先講嘅嘢都無關嘅。 其實我想 講嘅咧，就係所謂第一次分配同第二次分配。啊，你記唔記得我有冇喺度講過呢個問題啊？ 講過嘅。 講過嘅，我都記得有講過嘅。 但係咧，即係我覺得既然本書出咗咧， 我係值得即係再深入啲講， 因為我由呢度咧就會再引起咧中共財。 同埋由呢度再引起就是私有化， 咁就同我哋重温下啦。 呢个课题啦，系啦，冇错啦吓。咁啊，首先咧，我哋讲第一次分配先啦。我哋第一次分配咧，都已经系我哋唔去质疑而家呢个经济制度，即系话我哋接受咗资本主义呢个制度啊，因为起码都行咗二三百年啦吓。咁我哋 唔好理个地方，我哋接受咗先。好啦， 但系接受咗之后， 一个人喺个劳动力 市场嗰度 吓就。嚟去 谋生啦，搵工做啦，或者有啲人就系储到钱就创业啦，咁样样系嘛？ 咁无论你系打工也好，你系做一个小商户也好， 或者做一做做到即系稍微成功嘅大企业都好。 我哋话， 其实一个人喺社会入面嘅所得即系严格嚟讲，我哋叫经济所得啦，即系一个 economic 嘅 income 啊 ，income 嘅所得啊， 个收入 啦吓。其实系由乜嘢决定嘅咧？嗱，大家谂一谂 吓。嗱，当然。 即系呢啲人嘅所得系各有不同咧，呢、這个现象我哋叫做第一次分配 （first distribution）。但系我哋话呢个所得其实主要由咩决定呢？其实你谂清谂楚啦，只系两种嘅因素决定，两类嘅因素，一类就系运气， 第二类 就系努力，系两类嘅啫，基本上。 啊， 咁头一类就是先天嘅，第二类就系后天嘅，系咪啊？ 啊。咩叫 运气呢？当然就 系话你系 好聪明啊，亦都可能系你高大英俊啦，或者系哇貌美如花啦或者你天生嘅富豪歌喉啦 天生 好识做戏啦，当然亦都包括咧可能你老豆 系李嘉诚 即系你老豆系大有钱佬咁样，咁呢啲咧全部咧呢啲其实都系一种运气嚟嘅，系嘛？好嗱，咁但系仲其实运气当然仲包括好多嘢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讲讲。